压怀疑，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， 昆明湖上被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嗝热汗流，对着铁花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 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密保就小船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帮耳边， 87.6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佟麟刚然一愣，司徒朗说话了：我说佟麟，没想到吧？你没想到，我可想到了。在川桑林分手之时，我说那话你还记得吗？我说迟早有一天我得找你，我这人说话向来算数，今儿找你来了。佟麟，你说怎么地吧？我这人不瞒着、不藏着、不盖着，找你来玩命，要报两次受辱之仇。可是我知道你佟麟有势力，这是堂堂的雍亲王府。雍亲王是国家的四皇子，贵为一国的亲王，跟衙门的人相当熟悉了。你完全有可能跟雍亲王打个招呼，他嘴角一歪歪，调动军队把我们全抓起来。佟麟，你能那么做不？你要能那么做，你是小人。即使把我们绳之以法，我们也不服你。佟麟一笑：师兄，言之差矣，咱们是咱们的事儿，过节归过节，跟官府无关呢。我怎么能私下仗着雍亲王的势力调动军队压制各位呢？我绝不会那么干啊！好，我相信你佟麟是个耿耿，你是个人，你绝不能借官府的势力压迫我们。各位听见没听见？你看我叫你们来的时候你们还不放心，今天听佟麟这一说，大伙心放下了吧？佟麟是光棍，绝不会干那种事情。我说佟麟呢，你说吧，你是选个地点呢，咱们是上哪儿去呀？我要报仇啊。 红林一看这个人也太狂了，哦，明白了，他知道他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行，他又请了这么些帮忙的，哎，这是肯定那么回事。佟林一想，我哪能领进王府去呢？这什么地方能叫他们进去吗？一个个神头鬼脸的，他们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。临走再放把火，火烧雍亲王府，那怎么办？佟林就想啊，给他们领到个什么地方去，或者是九宫主坟，或者是地坛，或者什么地方吧，一时拿不定主意，所以就愣了半天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二总管何吉从里边出来了，来到佟林身旁，教师爷啊，什么事儿？爷传出话来了，说不管来的是谁，让您把他请到里边去，爷要看一看。这不方便吧？是是，但是爷说的挺死，一定要把各位请到里边。你看看，佟林心这话，我的爷，你怎么这样呢？你倒了解清楚了再发话呀。但是雍亲王说话虽然不是说什么圣旨，那也差不多呀。佟林是唯命是从，好吧，我师兄，王爷有话，请各路英雄到里边。司徒朗一听，好，哈哈哈哈哈，咱们今儿个也沾好人的光，也看看雍亲王四皇子固山多罗贝勒爷，爷他到他家串个门，我各位怎么样？啊，行，咱留着，留着。这帮家伙摇头晃屁股，毫不在乎，都撇着嘴呼噜呼噜呼噜往里走。佟林的心呢就提着嗓子眼，但又一想，今天幸好各位大侠都在，人多有力量，能确保雍亲王的安全。说话之间，来的第三道院，也就是雍亲王请客这院，佟林把手一招，各位留步，大伙站在院里头。佟林上台阶进屋，其实啊，门帘撩着，门开着，往外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佟林来到雍亲王近前，王爷，您来怎么做这个决定？这都是我的仇家。哎，还穿呢？那怕什么的？仇家他又不咬人，把他领到我的近前，我开开眼嘛，我瞅这仇家都什么模样啊。这老头我看着眼熟，哦，想起来了，这不是玲珑岛的岛主、世界妙手九尾宗医司徒朗吗？爷您好记性，就是他，在川桑林想要接囚车劈木龙的就是此人。好了，海川呐，我看出来了，这种人呢对你还有点不服啊。你今儿个大显身手，狠狠地给我教训他，一定叫他心服口服。他要再不服，开船呢就把他给我废了，整死这么个主，跟撵个臭虫、挤死个狮子也差不多少，你明白吗？爷，我明白。还有后边来那些，我先数数一个，哎呦，51个，呵，超过半百啊！何春何吉呀，在。大门上栓，二门上锁，门都给我堵上。干啥？稀巴哗的，子女咣当当当当的，咣当当当当，门全插上。佟林心说，师兄，司徒朗 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。这回我可护不了你了。你看这在川桑林也好，在某一个地点也好，我说了算。我说放你我就放你。现在不行，我这头顶上有个爷呀，我得听人家的。人家传情话来了，让我狠狠地教训你，你说这事怎么办？你这不找倒霉吗？孔林心里是这么想的。可门这一关呢，司徒郎领着这伙人有点发毛。怎么回事？手中紧握家伙，变毛变色的。唯独司徒郎稳如泰山，是纹丝儿没动，也不看。一会儿门都锁好了，佟林领命二次从屋里头出来。我老哥哥，您请到屋吧，坐一会儿，喝点水，正赶上吃饭，饿了您吃点东西。不必，不用套近乎。佟林，方才我说的清楚，我报仇来的，咱就谈报仇吧，别扯闲篇。你说咱在哪儿比？我看这院还挺宽敞，正是比武较量的好场合。是你佟林亲自伸手呢，是还有垫背的？你找出几个来我看看。这司徒朗大言不惭，这一巴巴不要紧，就气坏了千里地行仙楼瑞楼在下，天灵侠王峰，他俩新来的。两人一皱眉，问身旁的东侠，问东侠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二位有所不知啊，你们是后来的，这里头有很多套头，这司徒朗是玲珑岛的岛主，怎么把经过讲了一遍。啊，哎呀，这么说海川对他够意思，一次放他，再次放他，他干什么蹬鼻子上脸呢？你瞅那个专横跋扈那个样，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，光天化日乾坤朗朗，聚众闹事拿刀动枪，公然找到雍亲王府来，你说他这胆子有多大？我看海川太有点绵软了，我替海川出去。地行仙楼瑞出来了，跟个球一样就滚动到院中。兄弟，佟林就回头，老哥哥您怎么出来了？兄弟，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。我说兄弟，你这人太懦弱，你不能对牛弹琴，像这种货他不值得相臭，你跟他摆什么道理？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，这样的人就是皮子紧，你好好给他数数就得了。兄弟，闪退一旁。佟林刚想劝他，哪知道地行仙飞身行跳到司徒郎近前。我司徒郎，你好不东西你，来，我替我兄弟跟你走几趟，我看看你这世界妙手九尾踪鸡有多大的能耐。其实他那个比司徒郎矮不多少。司徒郎撇着嘴，二目放着光看了看他。阁下是哪位？千里地行仙楼瑞。楼瑞，没听说过，野鸡没名，草鞋没号。我说楼瑞，我看你像个球一样滚到我面前，最好你像球一样你给我滚回去。我说楼瑞，你这两下子不配跟我伸手。 我不是伤你的自尊心呐。你比佟林差着一大截，你怎么能配跟我伸手呢？奉劝你赶紧给我闪到旁边，别耽误时间。今天老朽来就是找的佟林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滚，你给我滚开。您说这院里头两方那么多人，司徒朗一说这种话，娄瑞能挂得住吗？那也是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啊。地行先这脸腾就红了，司徒朗啊，少要大话欺人，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，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？你把我给胜了，我兄弟佟林自然就过来拿命来。刚要伸手，在司徒朗身后那大和尚过来了，就是那个高人一头炸人一臂，那嘴咧咧的老像吃苦瓜似的那大凶僧，过来把司徒朗给拦住了。阿弥陀佛，老爷子，杀鸡焉用牛刀，既然佟海川不敢过来，有人愿做他的替死鬼，那就交于老衲，我收拾他。司徒朗点点头，大师，那您就费心吧。司徒朗说完了，往旁边一站，给观战。再看那个和尚，晃着高大的身躯，来到娄老侠近前，他得低头看娄瑞。天底下真有不知死的鬼呀！罢了，我都纳闷，这个佟林大老杆会什么手腕，把你们这些人摆弄的随便，还有人情甘意愿替他卖命。哎呀，看来佟林不是个简单人物啊，要不是佟林手腕高，那么就说这帮人都是混蛋，包括你娄瑞在内。来来来，咱俩伸伸手，贫僧陪你走上几踏，你要在我面前过去3个回合，我抱着脑袋滚出雍亲王府。娄瑞一听，什么？你是个谁呀？我在你面前过不去3个回合，你这口气也太大点了。看来司徒朗今天请来的人，个个都能吹牛。说着话，老侠客火旺上撞，双脚点地，腾身蹦起。蹦干什么呢？啊，不蹦够不着他呀。那个差一半呢，抡单掌就劈和尚这脑门，铁砂掌砸下来了。就见这大和尚往旁边一闪身，把娄老侠这掌躲开，娄老侠紧跟着使了个丹凤朝阳，扇他的耳根台子，大和尚往下一蹲，这一巴掌扫空了。娄老侠又使了个顺风扯旗跺子脚，踢和尚那大肚子，和尚一甩肚子，身形一转， 这一脚也给躲开了。大和尚接茬一乐，呵呵呵呵，老瑞，你不就这两下子吗？现在我让了你三招，可差不多少了。你要得寸进尺，休怪老僧翻脸无情。你接掌吧，你奔到花盖穴，又是一个单撞掌。大和尚吐气吸胸，屁股往后坐，把这一掌闪开。紧跟着就见这个和尚双手举过头顶，那肚子一起一伏，叫唤出一嗓子来，叫这一嗓子可要了命。说是打雷嘛，截然不同。要比喻的相似，就好像那个深山里那狼嚎差不多少。震的地都颤了三颤，在场的人无不惊骇。也别说楼瑞，大部分人觉着蛤蟆根发竖，脊梁骨发凉，脖子都刮冷风啊。心说这味儿太刺激人了，也太难听了。可楼瑞就在打冷颤的时候，就发现这和尚把嘴一张，又是这么一声。楼瑞哎呀一声，是翻身栽倒。幸亏后边人多呀，蹦过去几个人把老老侠抢救回来了。再看印堂发青，鼻子孔冒血，昏死过去了。大和尚往后一撤身，啊，就这么两下子，我叫唤了才两声，就吓死了一位。哎，佟林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我要冲着你叫唤几声，我看你能顶得住，你顶不住。您说这玩意邪门不？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这和尚有这组能耐。这叫声太刺激人了，谁也顶不住劲儿。司徒郎在旁边站着，嘴角隐隐乐了，哼，你意思瞧，我请来的朋友还用费劲儿吗？打什么叫唤两嗓子你就得趴下。他在旁边打棒枪，佟林你过来，你要怕你别过来。佟林是干什么的？能叫他叫得住。不过佟林也纳闷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一叫唤这人就躺下了？他发出了一种什么声音？说仔细的研究研究，仔细的检查检查，看看楼瑞怎么回事，没那时间。这就是战场，谁给你留这个时间去检查去？所以佟林呢疑惑不解。但司徒郎也叫号，和尚也叫号，佟林实在有点下不来台呀。拽出子母鸡爪鸳鸯双月，大吼一声成，就跳到和尚的近前，把胸脯一拔，佟林来了。就见这和尚乐的眼睫毛都开花了，哈哈哈哈，好好样的。佟林呐，即使你死在我的手下，我也服你，你够条硬汉。这就叫顶烟上，